时间六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春天花会开，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 活力 music 课，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在身后傲然垂手风中，有心有款伸个懒腰，谁来接上一招？有输有赢有烦恼，有你在就熬。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土，有人陪在左右才能风雨无阻。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苦，陪你乘着风，我们该有多苦，天翻地覆你撑住。想哭就来我怀里哭。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苦，有人陪在左右 爱上我。

只是我们都太蠢，总是捉

就愿意少，雌雄本来就愿意少，雌雄本来就愿意干，愿意干，愿意干，愿意干，愿意干，愿意干，愿意干少。单纯的世界也会让人懵懂，置身在其中的我如此不同，梦想里一起追踪，有地方似归踪，化作漫天星虚化苍穹。 谁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找一个明白。 Life is a stage. Ready? You are just a little.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 a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 take my Just too good, good,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eyes, eyes off of you. I love you, baby. And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when I say I wanna hold you, oh pretty baby.And let me love you, baby. Let me love you. 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 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 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见， 大家。 他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7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一个行走在路上， 身未动，心已远，让心灵随着音乐去远行。活力 Music 课， 我知道， 你想 听。 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Always be my number one, baby. And I know I want you to love, baby. And you know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 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 所以等 看见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缘分的结，买一缘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 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 should have been. Hold back the river, let me look in your eyes. Won't you let us run die? Let us hold each other. 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想清楚，地球要继续远过，越进化就越 此时此夜，思念那么清楚，念在空中流散。Searching for vindication. This sense of indecision ain't what we had in mind. The dream that I missing, but the world will keep on turning. You gotta keep that fire burning.

你有就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 My feet up, then stare at the fan. Turn the TV on, throw my hand in my pants. Nobody's gonna tell me I can't. 我却忘了睡，你侧脸相对，我快要忘了。虽然也有些不完美，我画的蓝图又做到了多。 曾经毁了我的眼。